没必要跟场上的裁判投诉，如果有的话呢，视频助理就看见了，还是第一时间要回防。72分钟，对方前场来发界外球，迪亚哥来回撤接一下，他呢今天比卡尔多纳呢拿球成功率要高。蒋继红上来要塞一个身后，侯森呢及时的出击把球拿到，大猴大脚往前开，在中场拼抢当中，对方头球点到第一点，传球出现了失误，张宇宁好球，积极的回防把球呢断下来。今天啊，这两个锋线呢在回防的跑动上还是很积极， 对，比较注意丢球之后的抢劫， 而且呢回抢的成功率还是不错。阮奇隆这第一下呢没有能够把球足够的停出去，来看在无球当中啊，两个人挂一块了，裁判吹了阮奇隆犯规，球在国安队的脚底下。 阮奇隆啊刚才想掩护江涛一下，我估计来了个挡拆， 对，直接这个把对方的这个卡尔多纳给挂住。国安队这边呢是用八号朴成换下15号高天意，对方呢是29号苏文杰上，是吧？ 换下了范云龙， 6号范云龙。对方换完人之后呢，马上来发这个定位球，直接打向国安队的后防身后，球出了底线，球门球。现在比赛打了有74分钟的时间，还是1-1的比分。国安队这边呢，做了一个位置上的人员调整，对方呢是换了3个人，其中当然有一个是被动换人啊，李提香呢拉伤了。国安队前场进攻的左侧局部位置上人数真是挺多的了，曹永静在回敲，这个球已经被对方意识到了，打的还是太小了。 还有些时候啊，就是局部被对手逼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球可能不太及时，早传一步可能就好很多。 在对方形成夹击之前啊，如果这球先出来， 对， 然后通过中场过渡再摘一下呢，可能这局面就不一样了。但有的时候呢，就是慢这一点儿，就不太敢往后腰这位置上去给了。你这一转，万一失误了，后防线压力太大。 对， 我宁可在这位置上局部呢，我丢了球，我还有一个反抢的机会。朴成在中场断球啊，卡尔多纳小动作真是挺多的。朴成断球之后啊，卡尔多纳倒在地上，有一个趴在那儿抬脚往上蹬的这么一个动作。这没办法，有时候这个南北的球员啊，他不一定就是非要坏你，但是他从小踢球的已经养成这习惯了，这是属于神经的条件反射，上来就得多来一下， 习惯了。 在中场啊，朴成上抢，对方把球摘出来，右边路江吉红再给，转移到进攻的右侧，文永俊面对柏杨，文永俊下底传中，打在了柏杨的腿上，反弹出了底线角球。下半场的第二个角球，广州城队全场比赛打到现在呢，应该是4个角球。国安队这边下半场已经完成了3个，王子明准备要上场，看看子明上是不是要替下 A 席，是吧？ 反正得换一个前锋。 对方在进攻的右侧来主罚这个角球，张工角球兜了一个后点， 后点没人。 朴成，在后点把球拿到，江涛大角球往前走， 哎呀， 哎，这下曹永静啊，这球没有必要蹲得这么低，胸部停球啊，这个高度其实 拿 大腿就能停啊， 对，拿大腿停下，他是想蹲下来拿胸部给停下来， 对球的判断错了，没想到球下坠这么快，但是已经蹲下了之后，发现你再站起来拿大腿停来不及了。国安队这边又是在进攻的左侧啊，陷入对方4个人的包夹。柏杨摘出来，九号张玉宁左侧底线兜起来传到禁区内，被对方解围出来，曹永静扣过防守，再分到进攻的左侧，柏杨左脚再往中路来推，找到朴成看到右边啊，阮奇隆已经套上来了，往右边推一下，阮奇隆45度角啊，这个是选择了打门了，在外围啊， 哎， 远射之后 抽筋了， 抽筋了。年轻人今天拼了77分钟，将近78分钟。这时候北京国安队呢，准备换第二个人啊， 换上二少王子铭，换下安德森席尔瓦。席尔瓦呢，在上半场比赛呢，是为国安队制造了那个点球，他的一个前插，对方的防守犯规。王子铭上场，换下埃席。另外在后卫线上，如果小将不能再坚持，阮青龙要下场的话呢，其实中后卫有倒是有足够的替补。今天大宝也报名了，另外呢，杨帆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甚至当然这比利奇换四后卫的可能性不大，是吧？ 不大。 但是如果他要是上金泰妍的话呢，可以刘欢、柏杨、梁绍文打中卫，金泰妍打一个左边翼位。 对， 其实也是一个变化，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有很多的人员可以进行调整。后卫线啊，现在这么一看，后场人还挺多的啊。 这安德森还不大想下去， 还想进个球， 对， 是吗？但是确实他在门前呀、就是创造和把握机会这个能力不是很强。有两次，咱们感觉啊，给这种带有一点点提前量的球，他要右脚往前一领是可以突破的，但是他用都是左脚把球呢，都是左脚给往回内切，然后由防守人啊把这线路卡死。曹永静右边路想突破，结果这个球呢是没有能控制好，沿着边线把球给趟出界外。 就他拿球还是变化少点，我觉得 就是还是往前的突击，个人突击多一点。对方在停球当中出现了失误，球停出了边线，国安队前场右侧来发界外球。比赛进行到了将近80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1。上半场第40分钟呢，张玉宁罚中点球，这个点球呢是由安德森席尔瓦在禁区里面创造。而在下半场比赛呢，国安队错失了一次破门机会之后，被对方的一个反击，由十号李提香来打进这个球。这次对方的反击有一些危险啊，交给迪亚哥，迪亚哥禁区外停球，但这个提前量呢，因为打到了迪亚哥的身后，所以也没有什么危险。对方外围打一脚远射，29号宋文杰的远射打飞了，就只要往边路一转，反击呢速度就下来了。对方下半场比赛的第三次攻门， 不过刚才这一下国安队往回这个回收啊，还是做得不错。 这条线回收的时候呢，位置也没丢，所以对方的传球也没有太好的就是塞内部打身后的机会， 对，没有太好的线路。 让国安在自己的后场，刘欢推给朴成，小朴呢现在上来之后啊，他可能还要再得找一下比赛这个节奏。王子铭拿球，脚跟磕给朴成，这球磕大，对吧？就现在呢，上来这两个人呢，就感觉你还得再找一下节奏。池中国抢断被吹了犯规，比利奇啊认为裁判这个判罚呢是有争议的。 刚才是柏杨吧？ 池中国的断球，身巧从对方的脚底下把这球给捅下来了，然后，主裁判顾春寒吹了一个犯规，不然的话，国安队刚才啊中场这个断球是有反击的机会， 有反击机会。 所以其实对于比利奇呢，也非常期待一场胜利嘛。从另外的这个比赛场地当中呢，深圳队还是1-0领先于河北，比赛打了80分钟的时间了。刘欢突然的一次绕前啊、上抢，从对方卡尔多纳的脚下把球给断了下来。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拿球，比赛呢打了81分钟的时间。因为现在中场呢，其实高天意在的时候啊，高天意是有拿球一定的这个突破能力。曹永静拿球啊、在对方后腰上来之前交给阮奇龙，再回到曹永静脚下，曹永静推右路，边路兜起来，瞄着其实是瞄着玉宁这块给的， 但这球 没有能够过顶， 对，而且力量不太够。 对方的后防线也传球了失误啊！国安队前场的界外球右边路，小池呢是不带直接起高球的，所以他还是看队友身边的位置，推到朴成脚下，张玉宁锋线的位置上回接。现在就是玉宁回接之后呢，能不能够这是柏杨没跑，这就是中后卫的习惯。 对， 那如果边翼位这时候呢，他就应该套上去了。 他就应该是，你甭管怎么着，应该是慢慢的沿着边线往前跑了。 你得去往前顶了，顶到这你的进攻线上了。对方这下呢， 没出界吗？ 好像是没出界、 所以呢对手把这球又给摘出来了，转移到进攻的左侧。你看在微信当中啊，葛大爷说锻炼年轻人啊、就要接受他们在防守当中这个失误，是吧？对，当然呢在防守当中其实两个年轻人防得相当不错，撞墙的配合，王子明这边左边套上来，左脚兜起来， 太靠近守门员了， 被韩佳琪出击，把球抱在怀中。还需要在进攻的这个环节当中呢，咱们有一些作为。83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还是1-1啊。原本一场的这个胜利呢，现在看起来来的依然相当的艰难。对方在自己后场倒一倒脚，向中间来转，15号韩鹏飞交给右边后卫啊。现在你看对方呢1-1的比分啊，富力这边呢应该是能接受， 他能接受、 哎、 咱们是想用一场胜利吧。 对，对方突然塞一个身后啊，提前量给的有点大，侯森出击把球拿到，温永俊想前插。现在呢你看温永俊上来之后啊，对方有人抽筋了，中场有人抽劲儿。其实你看温永俊上来之后呢，柏杨这边你就应该想着打他身后，他因为他也是边翼位嘛、 嗯、 打他身后的空当，但是柏杨这边还有点迈着四方步按部就班往前走，对方应该是36号黄正宇。 而且柏杨啊，我看他这 他也快跑不动了， 他体能、 嗯、 他体能不足以支撑打这个边翼位，我觉得、 嗯、黄正宇呢也是两个大腿啊，感觉啊骨四头肌都有点抽，自己坐在那儿直揉。对方在场上呢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换的这个人员了，中路他现在是没人了，再上来的你比如说像什么陈君乐呀、胡瑞宝啊、 胡瑞宝、 这都是可以打边的。黄正宇今天呢一开场首发的时候，他的位置呢是打到了右边翼位的位置，所以上下的也挺多，回到后腰的位置上，现在右腿的骨四头肌有一些没有办法这个再坚持比赛 啊，要换人了，可能 要换人了。换胡瑞宝，那看就是换胡瑞宝上来之后他这个位置啊。朴成中场拿球传到， 好球啊、 哎、推射， 哎 呀 哎呀，推够了。 20号王子 明， 这是一个绝佳的破门机会，右脚脚弓推远角没压住啊。这个球因为玉宁脚跟做的这个球已经是非常的漂亮了， 不过看他那架势也肯定是推远角、 嗯、 但是推高了 没压住， 这球要低一点的话啊， 打在门框里就有了， 进了。 嗯， 太高了， 对，这球啊就是 太搓底了， 这 球，这 球就是推一个远角低平的， 对， 门将呢在下地可能都会很困难，没包住，直接是踢到了球的这个下部，把球踢起来了。刚才这个配合还是打出来了，朴成呢交给前场的张玉宁，张玉宁做墙脚跟一磕， 对， 那现在啊玉宁在锋线上真的是越踢越自信， 他做墙没问题、 嗯、 但是呢他出街的时候得有人这个往前插， 对， 但是那谁呢，那安德森他又不是这特点， 对，他不是一个围着中锋踢的这么一个球 员， 对、嗯、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刚才呢把这球阻截下来，江涛推给阮奇隆，那小阮啊，抻一抻，现在 没事了。 对，他要是不玩命冲刺，是吧？还行。刚才呢是打了脚这个远射呀，可能是蹬了一下这肌肉一发力，塞一脚直塞，柏杨想给直塞找王子明，被对方挡出了边线。 年轻还是 好 点， 身体还是好。 对， 曹永静也是回教一下。 刚才那球球要还一老同志估计就下去了， 老同志就下来了，对，他这个恢复的没年轻人这么快啊。他这个抽筋的感觉啊应该是就有一点迹象、 嗯、对， 稍微抻一抻就好、嗯、后场要长传找朴成，直接的朴成是不停球推给身后的池中国，比赛打到了87分钟的时间，梁少文也上来了，交给柏杨在左侧，柏杨往中间给，哎，没有给过去，这球呢是目的性太强了，对方张弓直接断下来， 对，太明显了也、 嗯、对方呢现在 想一对二突破啊。29号，宋文杰 哦，梁少文， 梁少文也抽了， 也抽筋了， 也是这下伸脚啊，就在极限的位置上去够。上来来帮助柏杨进行协防，宋文杰的突破造成了国安队的防守犯规，两个人的加防。对方宋文杰毕竟是下半场才上来的，他体力好，咱这俩后卫呢都踢了80多分钟，将近90分钟的时间了。对方在前场来发定位球，27号杨啸天，杨啸天在上半场打这个左边翼位，其实今天啊他出镜机会不多， 对，没什么太好的发挥， 也没怎么往上走啊。国安队要造越位啊，这个位置往前提的比较大，起了一个高球，禁区里面第一点，王子明头球顶到江涛，大脚往前解围，先把球呢清出危险地带，争抢高球，吹了张宇宁在背后推人犯规，广州城在自己的中场来发定位球，89分钟的时间了，比赛临近尾声，对方在后场也是把这球倒一倒，回交到中后卫的这个脚下。国安这边阮奇隆呢一直也是缠着对方的迪亚哥啊，不给他接球的机会。哎，这是裁判给了对方的球权，国安队这边准备要发界外球了。下半场比赛可能伤停补时能够有个3分钟左右， 3-4分钟吧。 嗯，因为有队员这个受伤，然后呢， 有拉伤， 对，有拉伤的这个情况。另外呢，都换了几个人，伤停补时时间呢也不会太多。也有家里人这边说，其实现在都踢油了，因为两边都没有绝杀对手的这个实力啊。 他最主要是现在是谁都没有再发力的能力了， 对，都没劲儿。 嗯， 国安队倒到中场，朴成中场拿一下，交给张玉宁，回做给朴成。 哎呦， 对方这下呢，直接是踢倒了朴成。国安队在前场来发定位球，这是上这下 韩鹏飞啊， 韩鹏飞啊比较猛，韩鹏飞啊，这动作确实是 上这下 太大， 对， 他这两下， 哦，他收腿了， 他倒不是说踢着人是吧？但是这上了一下确实太猛了，直接是撞在了朴成的这个胯骨上。 幸亏收腿了， 嗯， 要不然这真是黄牌了。 对，伤停补时4分钟的时间啊，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3分半左右。北京国安队来发这个前场的定位球，有没有在最后时刻上演绝杀的能力？因为两支球队现在其实在进攻端啊都属于强弩之末， 强弩之末， 就看谁这个防守别犯错了。 对，而且就是看谁能抓住机会吧， 嗯， 因为其实刚才王子明那球，对，那球算个， 哎， 不错的机会。 朴成兜起来， 哎， 这给的太深了，对方的门将韩佳琪还是及时的出击把球拿到。这边孙栋龄也说希望玉宁把国安的其他的小将带出来，年轻人有冲劲啊。现在呢 他 玉宁其实也不大，对吧，97的， 对，他带的中前场还行，他带不了后卫啊，后卫还是需要这个后卫线上有一个老队员带， 现在就是让刘欢再带。 对， 国安队在后场长传，曹永静头球点下来， 哎， 张玉宁没有办法转身，再交给曹永静，外脚背往禁区里面给王子明，回敲柏杨的传中怎么样 啊？后点没人啊， 兜得有点大啊。江涛再往禁区里面给，被对方挡了一下，池中国再拿球直接挑到禁区之内，找柏杨，想利用柏杨这身高， 这柏杨是没劲了，我看。 但是国安队呢，在前场还是把球拿了下来。曹永静，这确实对方现在是密集收缩在禁区里面，不给空间，只能是把球再回交了。池中国，哎，对方上这下比较凶，但是球还在国安队的脚下。梁少文， 哎呀这 年轻人这脚球呢，没有处理好， 对，想传中，但是直接传出了底线。 这应该也是自己呢，能体力下降之后，然后呢肌肉动作有些变形了。上停补时4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分半，比利奇还在鼓励场上的队员啊更积极一些， 前场形成一些的压制。那禁区里面咱们一对一这个能力现在确实相对于有外援那些球队啊，这一对一的能力是差一点。 对， 对方在禁区里面，比如说你的一对一，投球结果蹭给了对手，迪亚哥扣回来，柏杨把球呢还是碰出了底 线，给了对方一个角球。 这个角球应该是 广州城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对方这个高球。 对，咱们一定要禁区的盯人紧一点， 一定要注意这几个高点啊。 什么韩鹏飞了，还有这个迪亚哥， 张工，张工的右脚，这一个外旋球，要注意对方啊，在后点掩护之后这个冲抢到禁区里面投球， 第一点还真是被对手给争着了。 蒋吉红顶到了之后呢，球出了底线，球门球。国安队这边呢，阮奇隆啊也有点抽筋了，但是 发出。这个球门球就应该差不多 了，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最后的十秒钟，所以阮奇隆内赶紧爬起来，让这比赛投入到运转当中，再给自己队友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但是现在呢，在我们的后场再想往前打呀就很难了， 你除非就是 直接大脚往对方禁区里面给，再地面球就没有了， 你直接就直接送到对方的禁区前。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北京国安队呢面对广州城的这场比赛呢依然是先进球，但是呢比较遗憾的还是没有能够守住城门，最终呢双方战成1-1平。本场比赛呢赛后最佳球员评选是国安队9号张玉宁，但是你看玉宁下场的时候一直在摇头，对于不太满意， 对他还是想 有些遗憾 取得一场胜利吧。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还可以吧，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你从两个年轻的中后卫来说，我觉得发挥还是可以的。这种比赛确实大家都想取得胜利，但是我觉得可能现阶段可能锻炼年轻人可能是更关键一点的。 年轻人在场上的发挥至少呢从这场比赛两个中后卫的表现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个丢球呢也不能够称之为是中后卫的防守的失误。 对， 那是一个在转换当中被对方呢打了一个肋部，而且呢进球打的也是相当的精彩。在进攻当中呢，张玉宁、曹永静依然还是表现出了比较不错的状态，略有遗憾。包括我们有张玉宁那个非常有威胁的头球，包括这个王子明那个非常有威胁的 推射， 都是没有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最终呢只是战成1-1平，没有能够在新年的第一天啊迎来一场胜利。可能对于国安队来讲这个胜利呢还是非常的艰难，期待着后面的表现吧。 还最后一场吗？ 对，在1月4号下午3:30的时候，北京国安队将会在最后一场比赛里面面对深圳队，看一看能不能够用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来收官。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带来的本场比赛转播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南指的点评，咱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再见。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

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昂。 在即兴赛场节目过后呢，我们的体坛夜话节目也是稍稍的延后半个小时开始。今天晚间的9:30到10:30，在直播间里面，我们会继续以直播的方式陪各位来聊天。 没错啊，今天也是2022年的1月1号， 第一天， 2022年的第一个夜晚。 对， 刚刚是陪大家度过了第一个金戈铁马的时段 啊。对 啊，现在。连着来给大家在体坛夜话里啊，再陪大家聊天。 那在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呢？首先要祝各位新年快乐。不知道各位在今天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个2022年的第一天。而今天晚间的即兴赛场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中超联赛的直播，最终的比分也和今天的日期一样，1-1。1月1号，北京国安队在，争冠组当中再次面对广州城队，最终呢这场比赛是以1-1来结束。所以今天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新浪体育的足球评论员袁野老师，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过新年。欢迎袁老师。 林苑好，子昂好。刚才子昂说这个刚上了金戈铁马，我想今天可能我就差上金戈铁马了。 出场的更早， 因为今天早上我就在这个雄鸡上角跟王毅还有这个小丽老师进行了一个连线。小丽老师说我是2022年第一个连线的嘉宾，我也是感到非常荣幸啊。在这里首先向体育广播的各位听众、各位球迷朋友们说一声新年快乐。 也收到您的新年祝福。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稍稍的是应了景，但是好像又会容易勾起一丝丝小小的遗憾，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在2021年您原本有哪些愿望希望实现，但是没有实现的愿望，我们是不是在2022年去给补过呢？在2022年的第一天，我们来梳理这样的一个心愿的遗漏。 是，哎，大家都有什么愿望没实现啊？其实愿望不实现，我觉得也不稀奇啊，因为大家想要的东西永远会更多。 是，那我们把这个问题提给袁老师。您在2021年去年有没有实现的愿望？ 其实当然有很多了，其实无论是工作上、生活上，但是如果说回归到咱们这个足球范围内的话题，真的是我觉得2022年，我觉得去现场看比赛的次数太少了。我2022年唯一看了一场现场的比赛是 2021年 唯一在现场看的比赛是5月30号在苏州中国国家队那场比赛，应该是7-0战胜了关岛队。因为我本来之前因为家里有事情没有去这个苏州赛区观看国安第一阶段的比赛，然后后来这个国安没成想在第一阶段表现就非常不好，后来大家都知道，就觉得这个比赛再去看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了。然后加上这个第二阶段8月份在苏州，在第二阶段又赶上奥运会期间，可能也没有时间去这个现场看球。第三阶段我就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对于国安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去争夺冠军了，所以说今年没有在现场观看一场国安的比赛，感到非常遗憾吧。也希望明年多看看国安的比赛，也当然更希望是明年，今年了，今年更希望今年能够中超联赛 2022赛季吧能够回归主客场，然后在咱们北京看一看国安的比赛。 嗯，确实，不是大家之前也在讨论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新工体就将是完全这个整装能够重新亮相。 对， 到时候也正好是俱乐部成立30周年整日子。 是的，今年 那到时候大家都特别期待能够重新回到我们这个熟悉的地方。但是尽管环境是要变得完全全新的，但是呢这个一到这种气场当中，这个氛围大家就立刻容易被感染到，所以就期待着能有机会再次的在走进工体之后去为球队加油。 是，所以说看球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所有的球迷这两年吧最大的遗憾就是最难受的。现在大家很多球迷的梦想很简单，就是看场球。 对，其实说到这个没有实现的愿望，可能去年好多人跟袁老师一样都是觉得在现场， 我相信大多数球迷这两年都没有在现场看过国安，或者是说看过这种中超国家队的比赛了，因为赛会制的比赛嘛，而且很多比赛干脆都不对球迷开放。 嗯， 我们也只能是希望早日战胜疫情，然后早日让我们这个足球回归到主客场。 那说到现在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其实大家总是说到争冠组的时候，在冠军已经提前产生之后，大家对于整个的这种看比赛的欲望啊，包括胜负心呢，都是会有一些意兴阑珊。但是在今天这场中超比赛到来之前，我觉得可以说得上这是这个赛季里面最后一场能够让我们有一些期待有一些看点的比赛，因为上一场的0-5所以让大家觉得这一场应该是有一些改变。您先来整体的为我们评价一下今天您觉得整个国安队的发挥。 对，其实我们说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说争冠组的比赛对于国安来说可能从成绩上本身没有太多意义，包括这个之前山东夺冠呢，国安就是说那些主力都受伤了，你像李磊也离开了球队，张稀哲也受伤了，提前离开赛区了，于大宝也有伤，基本上我们确实赛区很难有一个好的成绩去追求。但是这场比赛跟广州城，因为刚才林院提到了上一场比赛是0-5，这场比赛就显得更加有一些意义。你是一雪前耻啊，还是说又被这个实力不太强的对手再给你羞辱一下？包括赛前我跟这个广州城的那边球队的人士，咱就不提是谁了啊，聊了一下，我说这场怎么着，我说你们还能再赢国安吗？我说本来以为你们进了这个争冠组都已经躺平了是吧，因为这个广州城也是欠薪很严重。 对，他上一回合交手上场了吗？ 这 他要没上场就知道是谁了。 这是问问题猜球员是吧，这个游戏我玩过。 在场 在场 然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然后他是但是然后他说还是这个国安其实整体实力很强的，说上一场主要就是还是国安太想赢球了，而且扑得太猛了，也上场没想到国安的防线那么差，是吧，给国安造成机会。他说这场国安肯定会先这个把防守做好。其实我们看这场果然，但是这场其实我觉得国安比上一场人员吧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我觉得后防线比上一场表现更好了。你看今天梁少文、阮奇隆包括柏杨，这都是跟上一场比赛不同的一个首发阵容，但是这些小将们表现还是挺不错的。唯一遗憾的是今天有机会赢球没有赢下来，要是能赢下来算是2022年的一个开门红就好了。 对，这毕竟是来到了2022年的第一天了嘛，所以如果这场比赛能赢也算是个开门红哈，子昂。 是的，这开门红门已经开了很久了一直没红呢 就想要红下一场吧，下一场 是 对深圳， 下一场对深圳，看看为2021赛季收个关，看看能不能赢球吧。 是开门一直开到关门，最后红一把。 最后关门之前总 好像我们进入争冠组到现在就赢了一场球吧，就赢了第一场打广州队。 那其实红过了那看看能不能说今年拿个首胜吧，就2022年首胜。 是， 你这争冠组总不能到时候最后就赢一场比赛。 是，尤其大家会习惯于在这个分区之后还在不停的继续算分是吧，你要算分算的很那个什么也 不是特别的让人心里舒服。当然大家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直播间里面的三个人来进行互动。我们三个在赛前其实对于这场比赛，我相信也跟袁老师介绍的那样，就像广州城队的队员也很知道上一场的这个比分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出两个队目前的一个状况，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偶发事件。而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年轻队员上场这样的尝试，但依然是表现出有赢的很大的机会胜面的一场比赛。所以我们就也能够帮助我们把去年年末的这一篇不是特别美好的记忆很顺利的翻过去，就对未来有更多的期待。那当然说到去年没有实现的愿望，大家也是各不相同，不过好多人都提到跟我们仨差不多，就是没有能够在现场看比赛啊。这边京师就说2022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进场看比赛，那去年肯定也是没有能够完成。然后俏也觉得说国安小孩子们不错，但是俩进球全没看到，气死我了，都正好换台，怎么那么寸呢？ 正好换台，看来呀， 您这看球换台干嘛呀？ 不是不是，这个我可以理解，张，这个因为现在国安的比赛呀，大伙儿已经提不起兴趣了，觉得这比赛啊，就是说，哎，你这有一点这个，哎呀，食之无味。这个气质又这个有点这个感觉遗憾， 对， 我这个只没有办法，只能说我们用自己的成绩啊，慢慢的换回球迷。 对， 其实包括今天，其实我看比赛，对面场上的北京孩子比这个国安都多，国安这边只有一个侯申，对面韩佳琪，加上进我们球的 李提香， 但是我说错了，应该是一样，李提香。是那个河北人，是唐山人，那我就不能说。 但是国安青训出来的，这可以吧？ 对对，但对面还有一个陈志钊，也是之前在国安效力。特别是今天看到李提香这个场上啊，我就想说一句，表现怎么那么好啊？ 真香！ 在国安的时候都没见着表现这么好，我觉得真是出去的队员都比在国安发挥出色。可能，而且，但是今天李提香进那个球也非常漂亮，而且他今天我感觉就好像都踢到了前锋的那个位置上了。进了那个球之后，还在冲刺，还在往禁区里头突破，需要抢点，然后拉伤了。也是我看这个今天这个提香啊，也是太过于努力了，可能太想这个表现一下自己。当然，我看他进了球之后也没有庆祝啊。 对，没有庆祝。 其实提香这孩子，以前在这个国安的时候，咱们也是知道他，非常内敛的，非常低调一个。确实是心里，我想他想好好表现一下。其实你看，对李提香啊，包括很多走出去过，从国安走出去的队员，现在看要是说在如果留在球队，可能都是咱们球队的绝对主力了。 是。 但是有时候时间不能假设，你包括昨天，我不知道很多球迷看没看到雷腾龙那个微博。雷腾龙发了一条微博，虽然没有直接说，基本上就是可能要挂靴了。因为其实我们想当初用阿雷是吧，放到了天津队换来一个杨帆，我们还搭了4000万的转会费，这个转会费到底是划算不划算，这个是我感到最纠结的，或者是我感到最不能理解的，甚至是最愤怒的。我也曾经在节目跟我的微博里，我曾经质疑过。当然我们说这个该批评的要批评，但是有好的咱也该肯定。你像这两年，这个今年引进的柏杨，这两场比赛表现还不错。我希望就是今年联赛结束之后啊，俱乐部的管理层啊，跟球队教练组啊，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这两年的引援了。这两年引援，我们说，今年高田毅算是成功的，但是说明年高田毅又打不了U23了，你用还是不用？但是还好，今天我们说。你这个比利奇现在开始开新闻发布会了，怎么不早点把这个梁绍文啊、阮奇隆啊、包括柏杨啊这些用一用呢？难道真的是在没人可用的时候才想起他们吗？ 要不 我们听一下， 听听比利奇怎么说？是这个 好线 S1 线换乘。 这边比利奇的声音，我们是不是现场接收的时候有点问题？不知道 大概就这样。 谢谢。下面是媒体提问环节，第一个问题，腾讯体育。 主教练你好，本场比赛梁绍文和阮奇隆两名球员也是两名小将第一次上首发，在赛前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然后以及本场比赛两位的表现您作何评价？ 这是有记者提问给比利奇，刚才比利奇自己赛后的那段陈述我们刚才错过了。 I told you last game against Shandong I wasn't happy the way we played without the ball in the defense。 我已经评价过了，就是说上一场比赛跟山东的时候，我对咱们场上那种不管有球无球的时候的那个表现感到很满意。 So they came on and they done and they played really good。 他们上场上来以后对山东那场比赛表现得不错。 And they deserve to start today。 所以呢值得让他们今天首发。 And they proved me right。 而且他们也证明了我是对的。 As I said they played very matured, they had a very very good game。 今天表现得比较成熟，整个比赛都不错。 谢谢。下面是绿区媒体提问环节，请绿区媒体老师进行提问。 报记者想问一下这个比利奇先生，在双方首回合的交锋中，国安以0-5惨败，那您这场比赛1-1收场，您是否认为复仇失败了？谢谢。 Yeah, but that first game was the only game, and I said it to the guys before the game that game is the only game that I was completely disappointed. I'm not talking about the quality, but I'm talking about the mentality, the attitude in that game. Everything was missing, and very soon we were 2 down, and then it was not really good that game。 对那一场比赛呢，在今天赛前我也说过，就是说那场比赛我们应该说不光是能力问题，主要还是这种心态，这种注意力，那个一上来让人打一个2-0出手不及就很难了。这是我们上一场比赛欠缺的地方。 Especially against them who up front have two or three players that if you are not totally focused on concentrate, if you are not on fire on the front foot, that they can destroy you like they did in the first game. 因为他们前场的两三名队员是很出色的，你稍微注意力不集中一下，你稍微没有准备好随时准备出击的那种状态的话，对方就会惩罚你，就是第一场比赛就是这么发生。 Today we coped with it much much better。 但今天我们把这方面改正得很好。 I think that we reduced them on only one single shot on the target and not many good opportunities。 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把对方的限制得很好，他们真正的射正门的也就那么一次进球的那次机会。 We used that game for a motivation because I told the guys that normally when the league is normal you have to wait 6 months for them to play again。 上一场比赛呢，我们作为一个教训，让队员们激励队员们，因为正常的联赛里边你可能要等起码一个礼拜以后才有机会。 And now because of the system we get that opportunity we got after 1 week or 2 weeks maximum 10 days or whatever。 而因为在这种特殊的赛制下呢，我们很快等于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又要跟他们碰面。 And we done well、yeah. The only thing that was missing was converting the chances。 然后我觉得我们各方面都表现不错的，这场比赛唯一的就是把机会变成进球这方面还差一些。 谢谢。还有媒体，谢谢。还有媒体老师需要进行提问吗？谢谢。本场比赛赛后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这就是在赛后国安队的主教练比利奇的表达。通过他的这番陈述其实也觉得还是心态是很平和的，并没有像大家之前所设想的那样说在上一场0-5之后我这场一定要如何如何。那么可能这也正是他为什么在这场比赛当中敢于去启用更多的年轻队员的原因。 是的，卸下包袱了。 就是心态已经 很平和。其实现在要我说这个不能到比赛现场去这个看比赛呀，包括这个也没办法提问。我其实是看到发布会好多想问的，比如说这个咱们这几个球员为什么不早点上啊，是吧？这几个球员表现如何呀？包括他对今天这个进咱们球这个李提香怎么看呢，是吧？ 他说那个是我来之前老早老早之前的事儿了。那个就不归我。 但你怎么人家对方一个前卫队员最后都打到我们这个禁区里头，而且是一个人靠的个人能力，是吧？没有防守住。 是。 需要总结的地方真的还是挺多的。 对，我发现我们家里人这边真的好多人都特别的厉害。说到李提香的时候，毕竟是出自国安青训，又是在国安队、从梯队升到顶级联赛的嘛，所以大家对他很多人都还挺了解的。像1908就提到说这个。有人先说李提香的名字，很有趣。然后人说在赛后，包括没庆祝的时候被堵住嘴，没有庆祝，说是不是有梗啊？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比完赛后的时候去问问他到底这是什么意思？那包括灰太牛郎说李提香踢的还是很洒脱的，收放自如的感觉。也有人像1908就提到说李提香是会弹钢琴的。 对， 对，说这是一个。 还有人说。看李提香踢法，他能用脚弹钢琴？ 其实不是，真的是手。 啊、当然了，这不太行啊，用脚。 不是，大家可能是想本来以为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说赞美现在踢球踢的技术很好，但其实上真的是会弹钢琴的。这是一个还，大家有人说从发型上也觉得像是艺术家，故意是往这个。艺术家方向走吗？现在 对啊，其实他前几年就开始留长头，当时还戴发带，现在已经留下小辫儿了。确实是感觉这个有点像这个艺术范儿啊。其实我们对李提香还比较熟，他在国安的时候，大家都喊他大西。大西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家庭是很有文化的，算是这个书香门第。他从小也会这个弹钢琴。本来他家里都没想过他能最后去踢足球。可能还是因为自己喜欢嘛。我 那天看北京电视台之前有一个访谈节目，魏东老师在把他和王小龙一起请来去做访谈的时候还提到，他说王小龙他们几个这波的球员，原来都是他伯父的学生，就是以前在人大附的学生。 哦，都是李提香是 他伯父的 学生，他伯父的学生， 对对对，所以就是也是平时从小接触很多踢球的孩子， 对 自己也走了这个专业的道路。 我们也希望李提香啊、雷同龙，包括你提到了王小龙，这些都曾经在国安效力，包括王小龙也是北京孩子，他们的家现在都安在了北京。我希望吧，因为他们小龙已经退役了，雷同龙、阿雷马上也要退役了，李提香可能也是职业生涯，可能也再踢两三年。希望他们以后都能够回到北京继续，如果说从事足球事业，为北京多培养出一些年轻的球员，年轻的后备力量。 其实李提香也应该算是北京，他从小在奶奶，他奶奶家就在北京。 对，他只是不过祖籍是河北， 姥姥家是唐山，然后奶奶家在北京，他也在。看看未来吧， 希望吧，这些人，因为我想他们退役之后肯定离不开足球。小龙现在已经开始搞青训了，阿雷已经开了一个跟江涛两个人合作开了一个青训的好像机构。我希望他们就是说，因为最近几年我刚才提到了，你看咱们国安在场上自己培养出来的孩子，自己的北京人几乎没有了。这个我想任何一个北京球迷看到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未来希望能够多一些场上北京人，多一些北京自己培养出来的青训人才。 确实这是一个期待。当然说回到阿雷那个话题，您刚才其实在我们进到比利奇采访之前也是挺惋惜的。其实从阿雷的年纪来说也不大，然后在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之后，包括其实他是在国安队改了位置是吧，调整了位置，然后也想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但是最后也还是没有能够走出一个。 阿雷倒没有，阿雷一直打中后卫，因为这几年嘛，在国安确实是中后卫，他也当时走的时候，我可以理解球队的一些想法，因为当时有于洋、于大宝还有金敏哉，他在球队基本上已经算是这个第四顺位了。他因为这个年纪虽然是比于洋跟于大宝有一些优势，但是说毕竟当时还有金敏哉，而且国安当时想的是说，如果换来一个94年的杨帆可能会更好一些。当时杨帆在天津泰达表现还不错，所以说就跟雷同龙进行了一个交换。但是一看杨帆的能力，我这么看没比雷同龙强哪儿去。如果说雷同龙一直留在国安，可能至少现在他还能再踢那么应该再踢那么一两年嘛。因为现在那个环境我们也了解了，阿雷现在确实是觉得他再回到国安也不太现实，他这个年纪了，然后再去其他球队呢，因为他家在北京，包括他现在有两个小孩，特别第二个小孩他还需要照顾，所以说他最终还是决定可能以后会把这个时间呢、精力啊都留在北京照顾一些自己的家人。 嗯，不过说回到离开的这些球员的实时监控，这位也说，他说觉得那个时候国安是什么阵容啊，包括像李提香，他觉得当时也是显不出，但是 对，当时那个时候李提香走、就像阿雷走的时候一样，李提香走的时候更是明显、那个时候中场云集， 但是现在呢又得回到眼前，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去年有哪些没实现的愿望。而说到国安，其实也有人提到说，是不是我们明年又要又一次的来面对重建，黑暗需要光明，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观点。那同时呢，说到明年会重建，咱们球队是怎么样重建先放在一边不说，但我们的主场一定明年是会重建完成的。也有人在问袁老师说，好像听到一种说法，1908在问说，知道不知道国安球迷会员制的问题，是要变成会员制吗？ 这个俱乐部其实关于会员制这个问题，最近几年一直在有，而且也有专门的球迷部负责，但是在这个新工体，我们希望在这个新工体投入使用之前嘛，能够把这个会员制建立起来。这个我想这个确实是俱乐部，我们之前都建议过，包括很多有时候像前两年摇号的时候，很多老球迷说我都看了多少年了，最后没有买上票摇上号，都很遗憾。因为其实会员制这个你说难吧也不难，为什么这些年一直没有建立，希望吧，只能希望能够早一点把这个会员制建立起来呀。 确实，就是说到这个会员制，就想到去年这个疫情期间阿贾克斯哈最后得了冠军之后，把那个冠军的奖杯奖盘给融了之后发给会员一颗小星星， 是的， 让会员们，让这些这么长时间十几年几十年支持这个球队这个俱乐部的人多么有这样的一种归属感。 没错，所以说这就是优秀的足球俱乐部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去维系，而且这种维系有的时候不是说给钱或者说给东西给物料，就这种有点太直接，当然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很不错的方式啊，给点也挺好的啊，但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会有一种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这样的方式。其实因为还是那句话，足球本来就是一个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运动，当一个俱乐部愿意给自己的老球迷们去一些有带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色彩的这样的馈赠的行为的时候，那球迷们会非常喜爱的。 没错。而说到俱乐部呢，其实大家这么长时间也一直始终支持着我们自己支持和喜欢的这支球队，也希望有的时候球队表现并不是很理想的时候，真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边有人更加灰心一点，就觉得说到球队的重建这得十年了吧，那今天我们在场上看到的这些年轻队员，包括不仅仅是国安队今天有比赛，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像上海海港和已经夺冠的泰山在下午有比赛，包括广州队也和亚太有比赛，尤其是广东队的比赛，已经连续两场我们都看到年轻队员完成了这个破门。所以是不是从目前我们国内在现在外援们都离开的情况下，这仅剩的让大家觉得悬念不多的中超联赛当中，还是会能从年轻人身上看到一些小小的亮点？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场比赛让我们还是很惊喜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也在互动说，早早让年轻人上不就完了吗？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教练，其实大批的使用年轻人，我觉得他是有压力的，是需要给自己做一个决心的，是要咬咬牙，然后一锤决定了，不是说突然说啊，反正不争冠军了，我上吧，随便上吧，肯定不行。 那这个时候，我想有时候就是说，俱乐部跟主教练要在一起坐下来商量。有的时候，因为你在，其实作为主教练来说，他肯定，我之前聊过这个，我聊过这一名观点。他这个外籍教练来中国，他就是追求胜率的。甚至他来，他就是奔着拿冠军来的。我们说，如果说明年比利奇走了或者不留下来，肯定有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国安跟他来之前的这个人员呢，包括这个目标啊，很难这个实现当时他来的那个想法达成一致了。因为当时他觉得四大外援都在，是希望带着国安能够这个冲击冠军的。如果说是他觉得这个现在这些手下的 球员们跟当初差距太大，另外加上这个疫情啊，可能往返欧洲啊也是个比较困难，他不排除他会回去，因为他在欧洲现在也有工作执教。 嗯， 当然我觉得我提到为什么说作为教练他想执教胜率，因为他对他下一份工作呀，或者说对于他这个执教履历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个时候俱乐部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商量。我告诉你，我比如说啊，有技术部啊，有我们的总经理啊，或者是哪怕我们的决策层，我们的老板，说我们现在就要使用年轻队员。 嗯，下半段跟大家接着聊，我们还有半个小时。 哦，好的。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买5G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3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你好，我是林苑。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昂。 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邀请到来自新浪体育的足球评论员袁野老师，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天。而今天晚间的体坛夜话节目呢，也是从晚上的9:30到10:30，因为是在激情赛场节目之后，我们还是要在晚间给足大家一个小时跟各位球迷互动和交流的平台。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和各位家里人一起来发表您的观点。 嗯， 其实说到今天这场比赛，单说这个比赛当中的结果反而没有看得那么重要，大家更多的是盯着年轻人到底他们发挥出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当我们在谈很多年轻的人的时候，我们这个赛季也有让大家觉得还是很说得过去的年轻人，就是张玉宁也是个年轻人。我们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看到他罚点球的方式，其实已经非常自信了， 非常自信。 嗯，就是 今年也是打进了10个球了 、 啊、对，十个球相当相当， 射手榜也可以排在并列第二了吧，差不多这样前三的位置。 对， 除了这个儒尼尔好像大家都是十个吧， 应该是他跟应该是卡尔德克呀，好像是并列。其实我们说今天啊，国安在首发阵容里面上了1、2、3，上了好几个，梁绍文、阮其龙、柏杨，包括高天翼。真的是我刚才其实提到那个话题，教练组即使你再追求成绩，咱们俱乐部的管理层应该告诉他，我们现在球队刚才其实林苑提到不能等明年重建，今年就应该再重建了。这个新老交替啊，特别是年轻队员的使用，是要靠着这个比赛一些成长，一些输球付出一些代价他们才能成长的。你不能总害怕输球，你害怕输球，如果说真是明年我们到了肯节需要争亚冠甚至去争夺更好成绩的时候，那时候你更不敢用了。今年我刚才说了，进入争冠组就已经完成任务了。你要说今天到了保级组啊，说实话你现在这波人你打保级组你能不能提前保级都不好说。你进了争冠组干嘛，你不还不好好的锻炼一下年轻队员呢？你看今天广州，就是之前的恒大，你现在的广州队，人家没有了这些规划球员，没有了外援，其实他也完全可以继续用他前场这个韦世豪啊、杨立瑜啊，但是人家郑智大胆的启用几个 U21 的球员，不是 U21， 对，不是 U23。你看谭凯源包括林杰，今天这两个小将进球了。谭凯源我们还听说过，林杰可能大家基本上没有听说过。那你看看人家这个小将自己培养出来，敢于大胆启用，那这个在场上就发挥出作用，就收到效果了。那你看今年他打了几场球， 明年再正儿八经的跟着球队经过一个完整的准备期的训练，明年再好好打比赛，那可能广东队明年这个完成过渡，新老交替，他这个阵容就会更加整齐，年龄化更加合理。其实广东队他如果说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这个消息说广药要接手了，他只要配备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好的外援，依然明年是争冠的主力，或者是 真有这个实力。 你看现在广东队本身排第二啊。 嗯， 他现在是这个除了山东之外他是排第二的，而且上半年他当时有这个那几个阿兰、高拉特、埃克森在的时候，他还赢了山东队一场，跟山东队不相上下，跟山东队就差三分。他如果说明年配备好的外援，依然是争冠这个有实力的球队。但人家我刚才说为什么能作为一个争冠有实力的球队，就是他之前你不管怎么说买了很多合理，买了很多年轻队员，95的97的都有，而现在他自己 U212001年出生的队员已经都开始出场了，那你人家后面后备力量更足啊。你国安现在怎么办？国安你现在明年你就说即使想重建的话，我们现在哎，这个年轻队员没有太多合理的，我们现在就是说九五后的球员呢能打上比赛的就一个张稀哲，一个高田毅，这两年今年算是坐稳主力了。这个梁少文我刚才说这个阮奇隆啊，包括柏杨啊，你今年还不给他一个锻炼机会，明年能不能行啊？然后明年你再即使说引进了其他外援之后跟这些新老交替磨合怎么办？我想这些问题啊，还有一场比赛，现在咱们说已经晚了。但是说俱乐部的管理层，我们反复提，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跟教练组商量一下，到底明年怎么办？我认为，其实咱这里说的可能早一点，2022年依然是个调整年，过渡年，因为你现在国安这套人马，即使配上两三个好的外援。当然这个现在外援好不到哪儿去，因为这个工资帽限薪令在那摆着呢，你也不是争冠主力，也不是像广州队那样去能去那个跟山东跟海港 PK 一下，那还不如明年抓紧好好锻炼一下年轻队员，然后把阵容年龄合理化，外援配备好，争取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回到工体的时候，真正在工体打比赛的时候，别让咱们球迷到了工体感到失望就行了。 这个想回到工体不让大家失望，有很多必备的条件，就是首先我们得能够重回到主场，然后工体也能够在明年在23年的赛季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崭新的亮相，就是在国内联赛当中，因为我们知道2023年还有 亚洲杯 的举办，那亚洲杯之前是不是能够有机会来恢复这样的主场的比赛，包括能够大家使用工体来作为俱乐部的主场，现在是不是也还不是特别的确定？ 中国足协据我了解已经现在虽然是2021的赛季还没有结束，但是现在已经做好了明年就2022年打主客场这么一个准备了，因为这个是所有俱乐部包括整个职业联赛的一个刚需，球迷的刚需。刚才其实咱们球迷都说了，没有机会去看比赛，再不恢复主客场可能对于联赛的影响太大了。当然这个就是只能说看疫情，因为现在谁也不知道疫情会发展成什么样，比如说像这次西安这种疫情情况下，真的是明年在哪个中超城市出现了可能就比较困难了。我们希望吧，疫情早日过去，能够回到主客场赛制啊。 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恒大不是快解散了吗？还引援呢？人家踢的我觉得不错。 不，恒大这个是可能球迷比较没有关注这个广东队的消息。广东队现在这个广药集团已经基本上确定要接手了。广药集团现在也是世界500强，关键是人家盘算了一下，现在中超限薪之后啊。球员这个工资降幅了很多，然后广州队的那些队员可能工资都要这个合同都要重新签，每年可能这个工资下来之后也就那么两三个亿的投入，对于这个一个世界500强的企业来说，每年可能一些广告啊赞助费用都不止这个数，而且又能承担一个广州这个整个这个城市的一个足球荣誉，我想对于广州队可能人家真的是起死回生了。 是 原来我们知道广药也是来负责广州的， 恒大接手之前就是广药。 对，所以现在 也算再次归来吧。 中间真是折腾了这么一波啊。 大起大落的。 7250怎么还问我这是重播的？这不是重播啊，在激情赛场之后的体坛夜话是晚间的9:30， 以为这个平时节目到10点结束了， 对 吧？ 对，等9:30到10:30，我们还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对，你再多问两个问题，我们这个现场给你回答就不是重播了。 证明一下，我们这是在直播的过程。 今天晚上加量不加价。 说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袁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资讯的很多的内容，大家也都非常的赞许，很多人都说就爱听咔咔老师来聊， 谢谢。 微博当中有人问，在节目一开始就确认说戴帽子的是宋慈是的，海上流露在这边在问，然后说到球队这边的情况，6151也说同意袁老师的观点，说从亚冠和足协杯上的表现，国安队年轻球员有潜力，将来能踢出来的极少，体育运动非常看天赋，如果22岁之前还没有表现出特点和能力，年纪大之后还能表现好的很少，像杨晨、周宁、徐云龙、邵佳怡、黄博文、严向闯、张稀哲，这都是很早就靠自身实力打上主力的，目前这些年轻人和他们比天赋差异很明显，这是他的观点。可是咱们又说回到了原来出走之前的李提香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没有感觉到说今天能看到这样广州城队的李提香。 对，其实刚才其实这个球迷其实提到的观点也对，年轻队员啊，他如果说到了21、22岁、22、23，就是U23的时候，如果还不能踢出来，确实有可能证明他这个潜力啊或者向上空间不大，但是前提是你得多给他一些锻炼机会， 是， 我们看到一些就是说在亚冠赛场上，像梁绍文啊、谢龙飞啊、阮奇隆啊，包括像冷继轩，还是有一些特点的。但是年轻队员你不能让他一股脑啊，就是说你像亚冠赛场上当时是整个就是预备队去打的，那当时场上最大的就是队长97年的郭全博，你不能那么打是吧？你得场上一半这个老的带着最多是3、4个那么去打，你如果都是年轻队员去打对方这个成年队，那是没法打的。你像今天我们说这个场上，你看毕竟我们说还有次中国张玉宁也算老队员了，场上高田毅今年打的比赛也比较多，另外再加上安德森、席尔瓦，虽然也是U23，但毕竟他是外援。如果说咱们要是这个阵容齐整的话，加上西泽，加上于洋，加上于大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再带两个年轻队员，再配上两个外援，就是主力阵容里面有个7个老队员，加上外援，然后再有个3、4个的年轻队员，这样年轻队员就会得到一些成长。我就是说看看2023年吧，能不能达到这么一个比较合理化的阵容。 另外说到年轻人的这个培养和锻炼，我还想到就是感觉像现在看到广州队，哎呀，年轻队员在现在的争冠组当中，成长进步的很快，有上场的机会，得到很多的锻炼。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得看到大家在现在的争冠组当中的这种异性阑珊，我觉得这种竞争给他们的这种压力其实要小很多。我们的年轻队员出去锻炼的这个场所亚冠赛场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容易去给人以严苛的考验，容易挫败人的一些初生毛犊、初生牛犊的这种锐气， 那种对他们信心打击更大。 对， 可能对于以后他们会造成一些这个阴影了。 对， 我想这个可能对于年轻队员的成长嘛，是要有步骤的，让老队员呢，包括一些合理的技战术安排， 所以看看我们能不能像人家一样，也是在目前那种中超的环境当中，哪怕说我觉得2022赛季当中，如果说我们真的下定决心，不以这个争冠什么这些虚无的目标为主要球队建设的出发点，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去锻炼一下新人。 这个可以确定了，2022年的赛季目标肯定不是争冠， 对呀， 肯定不是争冠，也许是。最好的成绩是也许能够争个亚冠，但是我看都不太现实。2022年 也不去了， 对，2022年我觉得我们就现实一点，完成这个新老交替就算完成任务。 对，所以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嘛，就是当时也是不知道决定让孩子们去踢亚冠啊，然后也没想到会是，可能预想到有困难啊，没想到最后会那么困难，然后可能也预想到中超不会好踢，或者整个形势不会好，没有想到有这么不好。可能早知道这么不好的话，也就有更多的解决方式。 不过说到去年有哪些没有实现的愿望，这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倒是有人说，好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变形擎天柱。这是一个很佛系的观点，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也是耐心的等待球队的重建，包括整个中国足球能够走出这个目前非常困难的时期。刚才说到广州队，在年轻队员上场的同时，依然看到老将郑智41岁， 郑智今天打满全场了， 打满全场， 这个令我感到很惊讶啊！ 对，所以说 这就有听众朋友就问了，说听说郑智要入选国家队了，到底是教练员身份还是球员身份？ 对，您给证实证实。 现在目前确实是李霄鹏，好像是准备让郑智去国家队教练组。 教练组不是教练兼队员， 但是我觉得目前看以郑智这个今天打满全场这个体能状态， 兼一下 我觉得可以兼一下，因为你现在在场上我们说找不到郑智一个接班人，他只要是这个体能允许的情况下，他的能力状态是没有问题的。咱们这里可以提一句，国家队教练组可能马上最近几天吧，就会公布国家队的集训名单。 反正集训之前得公布哈， 1月10号之前，打完联赛之后就会公布这个名单，是一个庞大的名单。这个庞大就是说，不是说就20多个队员，可能要超过30人。 20多个队员，30多个教练。 对， 是吗？ 反正这个教练，对这个，但是这个教练组啊，林苑，我可以提醒一下你，你可以注意一下，包括咱们球迷注意一下，教练组是非常豪华的一个明星教练组。 有多豪华呢？ 郑智、邵佳一、李金宇，包括在中超现在在任的这些本土教练，除了郝伟之外，可能因为郝伟可能因为确实是他还要带着三中队，可能因为他不大可能明年去到国家队里面。 那反正也没有俱乐部的比赛，为什么他不来呢？ 他还要为国家队这个长远进行考虑嘛？ 哦、 也就是这些教练组，我们说，比如说刚才像郑智、赵俊哲啊，他们现在确实是希望帮着李霄鹏，因为李霄鹏啊是想，你看郑智，你比较了解广州的队员，这个赵俊哲比较了解富力的，还有这个一些这个辽宁籍的球员，李霄鹏自己本人呢，他比较了解三中队的队员，包括之前像李雷雷啊、李金宇啊，都是说入选国家队。邵佳一还比较了解北京队的队员，他基本上把这几个国脚大户啊，还有孙翔， 哦，还有孙翔也去。 对，他就是基本上这几个主要俱乐部都有这些主要俱乐部的一些教练员，而且这些教练员都是你看曾经入选过国家队的，都是我觉得这个教练组非常豪华，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非常豪华的一个教练组。 这个教练组如果能够减20到15岁， 绝对要比现在这些队员能力要强。 那不就是直接就20年前那个世界杯， 20年前的国家队了。 这就让大家又觉得说还在， 差不多，基本就是2004年亚洲杯的那些中国队的主力、中国队的阵容都在。当时2004年就是在北京嘛，在中国进行的亚洲杯。你看邵佳一啊、孙翔啊、李金宇啊、郑智啊、赵俊泽呀、都在。 对，都在。那这些人，就像您说的这个出发点，想要代表各地的球员，然后在教练组当中，以他们这些有代表性的领头人物的观点的共识来统领整支国家队，不会出现分歧和打架吗？ 这个，我想李霄鹏就是说他的一个长处吧，或者他的情商比较高，因为李霄鹏在足球圈内确实是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好。不仅仅是跟球员，跟那些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昔日国家队的队友也都非常不错。他能够跟那些人，他像个老大哥一样，他年龄比他们大一些。而且最关键，他也是主教练嘛，他其他的这些助手们或者是说中方这些昔日的队友们也不会来说跟他来抢这个，盼着他你打不好你下课我来上来啊。大家其实我们知道现在 这些人都没有， 但是我其实因为现在中国队啊，不是中国队的主教练不是一个什么好差事，你现在谁干呢都不一定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因为我之前一直认为只有外籍教练是最合适的，因为外籍教练无论是说能力包括这个舆论给他的压力可能都相对来说会更小一些。中方教练李霄鹏也好，李铁也好，甚至我刚才提的这些任何一个人上位也好，只要你成绩不好，那这个来自舆论啊，来自球迷这个批评声啊，真的会让他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你像李铁后来就是说压力太大导致他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一些声音，不该有的一些行为。我们希望吧，这本土教练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至于结果呢，我还是说就像刚才提到国安一样，明年国安的结果不会太好，国家队你也要接受他后面12强赛这4场比赛有可能一场都赢不了这么一个现实，就是这么一个现实，你后面还有3个客场一个主场，能赢谁呀？ 您说这话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的规划球员都回不来 了。对呀，规划球员都没有了，有规划球员说不就赢那么越南一场吗？越南现在憋着劲儿在主场打你呢，哎。 确实，据说这次李霄鹏也是到广州赛区，主要就是想再次的挽留 这个蒋光太哈，说现在 对蒋光太应该能留下，对，嗯， 规划球员， 因为蒋光太，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广州队，他有了新的这个企业接手了。原来你像那些巴西的几个队员，巴西的几家都走了之后啊，那他是那些巴西人他就认钱啊，人家来的规划就是签着这个高额年薪来的。现在就恒大遇到经济危机了，他觉得没有钱了就走了。另外这个广药他接手，他可能那几个巴西的规划他负担不起高额的工资。蒋光太工资第一不高，第二这个承担一个还是可以的吧。 嗯， 而且我觉得蒋光太一般来说锋线球员的位置工资要更高一些， 对，肯定的，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因素。 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国脚们前国脚教练团，莱昂就说来吧，队内可以来一个一对一，看看这个教练们陪练现在都够了、 哦、如果就打那么10分钟的这个分组对抗，这些教练组我觉得对教练组没准 都踢得不错， 没准能占上风的，就是 但是他同时也调侃说感觉李霄鹏这下可以，当年的饭搭子排搭子都在一块儿、教练组 哥几个干大事儿。 但现在就是说如果也像我们对待中超联赛一样的态度，把成绩先放在一边，因为无论你最后四场的比赛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其实对于出线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强的信心，或者很多人也没有对这件事情抱有太大的期望，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就像我们说到国安队的时候，让年轻队员在老队员的带动下多锻炼，多为后面去做一些储备。我们国家队的层面呢？ 国家队层面现在后面12强赛还有4场比赛，肯定是要全力打好了。因为我想对于李霄鹏来说，他也知道这4场比赛，特别是说打越南那场比赛，如果要输了的话，可能全国球迷都难以接受。以目前中国队这个实力，我觉得打越南什么结果都有可能会出现，赢也可以，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吴磊啊，还有是吧，现在你看这些国家队的队员跟越南队比，我们总觉得不至于实力比他差，有机会赢。但是呢毕竟此消彼长，这回是客场了，而且是不是说是中立场地，是在河内，对方如果说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加上一些体能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越南队把联赛都取消了，一直在准备这个12强赛比赛，而我们的国脚真的是非常疲劳。你想想山东跟海港的球员打完足协杯就是10号了，他们在就算休息个3-5天的时间再回来就是15号，然后27号还有一场打日本的比赛，打完日本就要打越南， 打日本那场比赛是说 27号 就走了， 对，23号就走了。我想我这个时候真的困难很多，但是只能克服吧。对于李霄鹏来说，首先把前面两场比赛打好，尽量取得一个好的过程，然后结果呢顺其自然，场面上不要太差。如果说这两场比赛后面4场比赛都能打好的情况下，他接下来目标就是要为2023年或者然后更远的下一届世界杯做准备了。 明白，国家队的目标也跟我们国安队一样，瞄着2023年。 哎，都是等着到工体有好的表现， 全瞄着工体。工体、 嗯、 现在建设当中，这责任重大。 工体在建设，国安跟国足也在建设， 都在建设。 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球场肯定是能建好的。 对，你这个问题说的非常关键。球场是一定，我们天天梁老师前两天说的，我们天天去那儿溜一弯，球场是一定能建好的。 然后这个球场建好呢，好像仿佛这个球队就会随着好起来一样，但其实，对吧？现在 没有必然关系， 对，没 有 必然 关 系， 对， 只能我们说希望吧，在这个新球场上能看到新官跟新国足的一个良好的精神面貌。球队实力呢，有所提升。 加一只小丸子也在问说，那要不实在不行找一些便宜的规划球员可行吗？那如果便宜的话， 啥叫便宜的规划球员呢？ 对对， 这个我们因为他你是说 水平和， 因为你这个规划还是有一定这个条件限制的，你毕竟在中国你要这个工作满5年呢， 对 呀，还是有，或者是说有血缘的，你像国安那个李可啊、侯永永这种。 好多人在问您呢，说像地铁一号线，你就说说李可和侯永永怎么样了？ 侯永永有伤啊，他今年第二阶段去这个中冠组的时候去了赛区，然后后来又离开了。李可是在国家队就有伤，然后又回到了英国进行治疗，看看明年吧。李可这个伤势这个都休息好了之后，能不能重新回到这个主力阵容当中啊？ 就是也本身人也不在国内，那不太，就是 等着伤好呀，包括再回来的这个时间可能都要留出比较长的周期。用户17337步说，感觉李霄鹏是找多人壮胆儿来了，这几场比赛还用去壮胆儿再出去吗？ 反正大家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嗯， 集思广益，一个好汉三个帮，是吧？ 不过也真的是，就是这一下可以说是把很多的这个中国足球的咱们说老炮对吧？ 嗯， 啊，全弄一块儿，这样的话。我们说从球迷的角度在评价的话，那就其实可以说是好感度上升很多。 但是我觉得要如果有不满意的，肯定还是针对李霄鹏一个人， 嗯， 你毕竟你是主教练嘛，是吧？其他人都是来 帮你的。对，如果成绩不好的话，那只能是主教练负责。 但也有人像对这个教练组表示不是很认可。用户9986说，就这个教练组怎么哪叫豪华呢？那应该叫冗余。那么多人能干嘛呢？搬砖头吗？那球员看了是什么感觉？他认为是胡闹。还没去呢，咱们就开始。 你看，所以说这个国家队这个工作不好干， 不好干， 这比赛还没打呢，是吧？你说说，你过去李铁那个教练组，那其实你有几个人能，你有几个人能认识呢？有几个入选过在球员时期入选过国家队呢？是吧？那你说现在至少这些教练组的经历啊。比他们要更好，是吧？经验也要更丰富。 嗯， 那应该是我们说只能往好的方向期待。 对，说到这便宜的规划，加一只小丸子进一步给您补充。刚才您他不是提问说便宜的规划吗？ 啊， 您说不好找。他说我觉得像咱们国安队的安德森，我看就不错，在国安踢满5年，然后规划他。 哎，呵，那您是等着他在这个5年之后见了是吧？ 他现在也就仗着年轻敢说这话， 就 是，是 吧？对，这5年之后什么样就不好说了，是吧？你想想当年埃克森，是吧？阿兰5年之前什么样？5年之后是什么样？是吧？ 五年之前，欧联杯射手王。 对啊， 那多少年之前了哈？ 对，包括还有人说外援，要不是咱还考虑请阿兰。 其实外援 国安来说啊，是国安的层面。 我觉得其实外援呢，现在您要找比阿兰这个水平状态更好的，肯定有，因为阿兰现在这个年纪已经30了，他也不年轻了。咱们现在就找啊，24、25岁的，曾经在欧洲啊，或者是在巴西打过比赛的。你像这个，别像这安德森、席尔瓦，这个差稍微是这个，真是差一点。你看看，我就说，在国内，在中超，在这个中甲效力过的，你比如你说像马尔康，原来华夏，现在在武汉山镇，那之前就是韩国 K 联赛的最佳射手， 嗯， 也不贵，1-2百万美元， 嗯， 你找来之后在中超绝对够用。包括长春亚泰那个头号射手儒林耀尔，那也是去年亚冠的射手王，那都不贵呀，你就找这个级别的就够用了，是吧？ 就同样一个水平，您是请人当外援，还是要请规划球员，这是两个价码， 嗯， 所以你看到底需要什么，需要他在场上发挥一个外援的作用，那你还是得请性价比更合适一些的。 对，关键是尤其阿兰经过这么一趟啊下来以后，身价已经涨上去了，就是这个价格完全不是一个维度了。 嗯，哎，说到越南那场，俏就很有信心。他说肯定输不了越南，不用担心。 那最好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2月1号大年初一那场比赛，国家队能够给中国球迷带来一场胜利。嗯，我特别期待。嗯， 是，好歹在12强赛当中有过双胜的这样的一个对手，甭管这个对手是排第几档的球队，有过就可以。西马游江说，那还得是从娃娃抓起吧。唯一一次进了世界杯，不就是那会儿抓着了那么一波娃娃吗？ 但是你想想，上届世界杯，咱们不是上一次进世界杯，到了现在多少年了？20年过去了，这20年我们就是从刚生下来的娃娃培养，是吧？也应该培养出人才了。 嗯， 这20年我们说我们的足球青训在干嘛呀？真的是让我们很伤心、很遗憾。 你说的。规划安德森大家都急了，说是关老爷也觉得哎行还不如张玉宁呢，那这大家 就是与其等他是吧， 等他长大 还不如就是把张玉宁啊、王子明啊、巴顿啊这些好好练练的。嗯， 真是这么回事。所以一说到国安队的话题呢，我们就像又回到国家队的层面一样，都期待着能够在硬件水平我们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最顶尖的程度之后，我们的软件也能够很好的提升上去。我们大家一直支持的，不会改变的去支持的这两支球队， 都能够经过这样的一番重建之后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嗯、 这个明天期望是在2023年吧， 是 好的， 嗯，明年了，今天开始能够非常骄傲地说这就是明年了，明年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展现。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感谢袁野老师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我们再次祝各位新年愉快， 好的，再见。